纪念中央美术创作社成立30周年美术展8月3号在平壤国际文化会馆拉开了帷幕。展厅里展出了朝鲜画、油画、刺绣等80多幅作品。